这一首 Freedom 来自 Antonio Hamilton。 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江歌那部电影当中，当时听到之后就觉得那个印象非常深刻，是当时江歌在回忆他和妻子逃亡的时候响起的背景音乐，就是刚刚这一首两位老牌唱将来演绎的 Blues 歌曲 Freedom。 你会看到他的那眼神当中呢有那种不可一世的自我和桀骜，也正是这一种自我让他最终在反抗当中去取胜，得到了那个时代属于他们来讲不可能得到的自由。而这是一首非常明快的 Blues 歌曲，那今天就来听听这些摇滚歌曲吧，可能觉得有一点突兀哈。但说到自由，说到桀骜，可能我想到的更多的都是这些摇滚精神。在80年代末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有一大批重金属乐队当中 Mr. Big 应该算是非常有特色的一支了。他们在传统的重金属中加入了一些比较重的 Blues 乐的成分，所以有一些悲伤的感觉，但同时他又是重金属乐队当中为数不多的能够唱民谣的乐队，所以这种有一些离奇的违和感，当他们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了全新的火花了。就来听这首来自 Mr. Big Wild World。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Breaking my heart, you're leaving. Baby, I'm grieving. But if you wanna leave, take good care. Hope you have a lot of nice things to wear. But then a lot of nice things turn bad out there. Ooh, baby, baby, it's a wild world. It's hard to get back. 认同。 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是对大家的一个祝福吧。听到这种非常非常经典的这种美式摇滚哈，都是有一种富有冲击力和侵略性的那种感觉。所以听到就是 Bon Jovi 的这首 Have a Nice Day， 他们也是美国非常传奇的这种硬摇滚的乐队。当时在2005年的时候发行了第几周张专辑，其中又收录了刚刚这一首歌 Have a Nice Day。 其实他们的歌曲有很多都是那种非常有力量，然后可以大家听起来非常振奋的歌曲。说到这些非常摇滚非常美国的乐队的话，下面这支乐队也是非常非常美国色彩的 Moonfire， 很多人中文名字叫它魔力红，听

这首 Nirvana 的 Lake of Fire 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摇滚歌曲了，但现在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所以是非常遗憾。而涅槃乐队呢，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摇滚乐队，他们是在90年代去风靡全球，到现在依然有非常多的粉丝去拥护着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涅槃乐队是入驻了摇滚名人堂。美式摇滚这种不一样的风情，那听到女生来唱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尤其是唱的女生可能有一些小清新的时候，这种曲风更是有很奇妙的变化。这是 Megan Liz， 两个人是美国的双胞胎姐妹组合，当时在网上去翻唱了很多的歌曲，引起了很多的反响，他们在网上的排名也是非常靠前。这首 Closer to Me。

三岛这一片历史悠久、美妙像仙境的乐土上，特别容易就萌发出刚刚听到这种摇滚怪才们。他们的艺术在这里萌芽发展，最后生长壮大。那刚刚听到就是 Talking Cats 他们这一首 Psycho Killer， 非常非常有特点的中间那一段，不知道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在发发发发的在唱。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就是来听听这些摇滚乐，然后感受一下这种摇滚的自由自在的感觉。他们的灵感可能来源于一件小事，可能是他们情感经历，可能甚至只是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刚上面说段说到英式摇滚会有很多的吉他的元素加入进去，包括他们会注意整首歌曲的协调性。那包括听到的上半时段的 Coldplay 的那一首 Paradise， 还有下半时段会听到这一首 Radiohead， 非常经典的这首歌了。相信如果你听到过这首歌，应该会想一想这首歌曾经被翻唱过36个版本。这一首来自 Radiohead Creep。 Just like an angel, your skin makes me cry. You float like a feather in a beautiful world. I wish I was special. You're so fucking special.But I'm a creep. I'm a creep.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 I don't belong here. Don't care for me. I wanna have control.Perfect body. I want a perfect soul. I want you to notice when I'm not around. You're so fucking special. I wish I was special.But I'm a creep.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 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I can't keep my eyes off you. You feel like heaven in a touc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At long last, love has arrived, and I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The sight of you makes me weak. There 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 But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 know that it's rea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Of You 这一首来自 Muse 乐队的演唱，很多人都说 Radiohead 的乐队的主唱和 Muse 乐队的主唱他们有一些相似，都是那种呢喃的唱法，但两个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音域和一些戏剧性的变化上面。听到 Muse 的时候，听到他们主唱那种非常慵懒的时候可以去撩拨你的心弦，但是在爆发的时候又是磁力十足，这样的反差真的是让人欲罢不能。而其他的编排也是非常有特色，这一首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的改编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有人习惯用这种爆发力或者前后反差去表现一些情感，而有一些乐队呢，他们的想法非常奇特，他们可以说是非主流乐队，就是 The Cure。 当时他们的乐队呢引领了一些潮流，而他们演唱的歌曲会让你感觉到好像在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的地方，那个地方有蜘蛛网，有一些黑发，还有一些血红的嘴唇在你身边的感觉， 有一种浓浓的哥特风，而他们演绎的爱情故事有一些悲伤，也有一些让人更加动容。这首来自他们的 Love Song。 Rather than hurt you, well, I confess a lot of my sins. After several large gins, but still I'll hide from you. Hide what's inside from you. And the alarm bells ring when you say your heart still sings when you're with me. Oh, won't you please forgive me? I'm no longer here to muse it. Oh, no. No, no, no, no, no. but they fly forever. But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and the twos and the fours, they left me dizzy. Once you forgive me, I'm no longer here. Music When the Lights Go Out 这首歌也是来自非常经典的一个乐队，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那个浪子乐队。那当时这个乐队呢，在2000年的时候名声大噪，但当时也是非常短一段时间就消失在大家的视线当中了，所以是非常的可惜。听到这种英伦的摇滚乐队，大家都听到他们的吉他的编配是非常注意的，而且整个乐曲的协调性也是非常在意。那继续来听歌，刚刚漏掉了一个摇滚乐队，是美国的摇滚乐队，他们就是林肯，没错。那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些歌曲，在他们演绎下有很多的翻唱版本。这首歌先听为快，一会儿我们回来接着聊吧。熟悉的这一首来自 Linkin Park Numb， 这一首呢被翻唱了很多版本，包括很多人去重新演绎。 当听到 Linkin Park 自己去唱的时候，还是有一种不一样的力量。就像我们说美式摇滚有这种冲击力和侵略性，那是非常明显的一种风格。再来听最后一首歌曲吧，看看时间送上。这一首歌曲也是来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乐队 Queen 乐队。那相信你也是会想到我会放哪首歌曲吧。那没错，每个喜欢摇滚的人可能会都听到这首歌。当时1977年的时候，乐队在英格兰进行演出，每一个观众都上蹿下跳跟着唱。但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观众们在观看演出的时候是不会和摇滚乐队一起去唱一起去嗨的，但当时的观众却停不下来。所以乐队呢看到这种情况就有了创作灵感，做了一首非常适合在体育场一起去听一起去感受那种非常开心的氛围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就送给大家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北京时间21:00。